以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赵韩柱为团长的旅日朝鲜人教职员同盟代表团8月3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